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27集《他的一身傲骨》五。这只是温亦凡的想法，他完全没想到，他根本找不着机会跟他道谢。因为桑岩的周围几乎不存在没有人的时候，他像是无法独立行走，就连上个厕所打个水都是成群结队的。不过温亦凡也没着急，想着总能找到机会。这一等就直接到了隔周周五放学，班里的值日表是按单双周排的，桑岩被排到双周周五，因为要值日，他比其他同学晚走了一些。平时跟他称兄道弟的人也在关键时刻选择抛下他去打球。桑岩站在讲台上，拿着湿抹布擦黑板。温以凡收拾好东西，背上书包走到他旁边喊他。桑岩。桑岩侧头瞥了他一眼，继续擦黑板。说。之前的事谢谢你了。温亦凡诚恳地说道。桑岩的动作一停，又看他。 什么？ 班里人说的那些话，谢谢你帮我说话和澄清。温亦凡认真解释，又道了声谢。 哼，你这谢道得还挺及时啊。 桑岩哦了一声。啊， 在我即将忘记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又帮我回忆起来了。 桑岩懒懒地说道。知道自己这拖得确实有点久，温亦凡有些尴尬，但面上却不显。 没找着机会。不用了。 桑岩压根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把剩下的最后一块黑板擦完，说道。 这要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管这破事儿。 温亦凡点了点头。啊，还是谢谢了。桑岩没再应声，温亦凡也没多说，抬脚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不知为何他又回头看了桑岩一眼。他恰好把黑板擦完，这会儿似乎是想去厕所把抹布洗干净，抬眼的瞬间与温亦凡的目光撞上。桑岩的神色没有太惊讶，眉梢一扬。 怎么？ 啊？桑岩吊儿郎当地说道。 还真要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了。 在桑岩之前，温以凡从没见过这样的人。与生俱来的狂妄自信，骨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仿佛刻满了心高气傲，却又不惹人生厌，只会让人有一种他生来就该是这样的感觉。像一个众星捧月的存在，所在之处总有光芒随同。从二楼卡座区下来，桑岩进了楼下的员工休息室。他坐到沙发上，翻出手机看了看，没多久又放下。他的酒量不小，今晚喝的也不算多，但脑袋莫名一阵一阵发疼。桑岩从口袋里翻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点燃。他低着眼，自顾自地抽了一会儿烟，看着缭绕的烟雾，神色不明。过了一会儿，苏浩安也进来了。苏浩安诧异地说道。 哎，你没走啊？不是困吗？还是要等着温女神一块回啊？ 桑岩双腿交叠搁在桌上，没有搭理他。苏浩安坐到他旁边，也从烟盒里抽了一根烟出来，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 哎，我本来都快调整好了，结果今天提到这个女的，我整个人又不好了。老子当了这么多年的情场浪子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被绿，你敢信吗？我长这样 苏浩安把烟点燃，但也没有时间去抽，一张嘴不停地说话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脸，强调道： 我长这样，还有钱，但我被绿了。 桑岩轻审了一声： 你这智商还情场浪子啊， 滚吧，你还是不是人呢？我就没有听你安慰过我一句。 苏浩安谴责道。 安慰什么？ 桑岩似是有些困了，眼皮耷拉着，说话也显得低沉。 大老爷们说这些话矫不矫情？ 主要是这王玲玲一直跟我说那是她表哥，哎，我还信了，还见过几回，每回都好声好气地喊着表哥，结果我上回去找他，两人在那亲得难舍难分，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 苏浩安疯狂吐槽。桑岩不耐烦地说道： 行了，不都分了， 那我还不能发泄一下吗？你今晚咋回事啊？你兄弟我被绿了，分手了，失恋了，你居然还对我不耐烦。 苏浩安也开始不爽了。桑岩听烦了，忽地直起身把烟掐灭。 我走了。 苏浩安一愣，这会儿再迟钝也察觉到了桑岩的情绪。 你这是咋了？哎，你没开车来又喝了酒，你咋回去啊？钱飞一会儿要过来，让他送一程得了，你回去也没事情干。 苏浩安立刻拦桑岩，可能是觉得他说的有理，桑岩没有起身，又靠回椅背。苏浩安盯着他： 你这是喝多了，还是因为向朗而心情不爽啊？ 桑岩依然沉默。 你有这必要啊？他俩都认识多久了？要能在一起早在一起了。 说到这儿，他突然发觉这话放在桑岩身上也合适，立刻改口： 不是，话说你还喜欢温亦凡不？我本来是以为你还对他有那个意思，才想着给你找个机会让你俩合租的，但你对人这态度又让我觉得猜错了。 苏浩安拍了拍桑岩的手臂： 来来来来来，跟我谈谈心，我可以保证我绝对不会像你那么嘴贱，人说什么伤心事你就往哪里扎刀。我有病吗？跟你谈心，你说你跟个喇叭有什么区别？ 苏浩安噎住，正想跟他争，桑岩耷拉下眼皮说话欠欠的： 老子就是困，你还挺能脑补啊。滚吧，算我浪费感情。 苏浩安起了身，他本就不是静得下来的人，坐了这几分钟又打算出去外面浪。听了桑岩的话，他也觉得自己今晚有点矫情，居然还觉得这什么都看不入眼的大少爷会被影响了心情。出休息室之前，苏浩安抬眼看着这会儿躺在沙发上的桑岩，疏忽间觉得他此时的状态有些熟悉，让苏浩安想起了他们高考录取结果出来的那一天。苏浩安成绩烂得一塌糊涂，高三时能进理科重点班还是因为有一个在一中当校长的舅舅，当时的制度是高考结束后先估分，等志愿报完了成绩才会出来。从考场出来的那一刻，苏浩安就知道自己这一回完蛋了，但因为苏父先前跟他说过，如果他高考能考上任意一个一本大学，就会给他买一台新电脑。苏浩安对此极为心动。考完当天，因为成绩没有出来，胆子也特别大，他信誓旦旦地跟父亲说自己一定过一本线了，甚至连考上南吴大学都轻而易举。苏父听信了他的话，第二天就给苏浩安买了一台新电脑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高考第一批次录取结果出来的时候，苏浩安一整天都不敢回家，找了个网吧待了一个下午， 后来干脆去桑延家了。当时已经晚上八点了，桑延和桑父桑荣都不在。桑延的妈妈黎平正在教桑稚写作业，表情温温和和的，让他先去桑延的房间等着。苏浩安来桑延家算是家常便饭了，也不觉得尴尬，直接进了桑延的房间。苏浩安打开桑延房间的游戏机，自顾自地玩起了游戏。一整天都对着这种电子设备，没玩多久他就觉得困，躺桑延床上睡去了。再有意识时，是听见了一阵关门的声音。苏浩安被这动静吵醒，睁眼见到了桑延。少年刚把房门关上，穿了一件黑色的短袖，灰色长裤，上身看不出来，但桑延裤子的颜色有几块明显深了些，加上他头发有些湿润，苏浩安立刻问道： 啊，外头下雨了，我来的时候天气还好好的呀。 桑延瞥他一眼： 你怎么来了？录取结果出来了，我不敢回去呗，怕被我爸打断腿。 活该， 吹牛的时候怎么不怕断腿啊？ 桑延嗤了一声，今晚他是收留自己的恩人，苏浩安没有跟桑延计较。 哎，你上哪去了？我等你打游戏等了半天。 说着苏浩安看了一眼时间， 我去，这都十一点了。 没去呢，这不回来了。 桑延也没有去洗澡，坐到了游戏机前的地毯上，往他的方向扔了一个游戏手柄。 还打不打？ 哎，打。苏浩安立刻起身，两人边打游戏边聊着天。 哎，你这么晚回来，叔叔阿姨没骂你啊？ 可能吗？ 所以你这不是自己欠的吗？ 苏浩安无言，他又问了一遍： 哎，你上哪去了？你都被南大录取了，这多爽呀！要是我有这成绩，我在家能当天王老子了。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 哎， 苏浩安习惯了桑延的态度，继续说道： 我也不知道我能上什么学校，我刚看到陈浅发了个说说，他考上 A 大了，但我没有保 A 市的学校。 桑延没有吭声，苏浩安继续碎碎念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苏浩安发现游戏界面上桑延所操控的人物忽地定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他打游戏从没赢过桑延，只当是他卡了，趁机疯狂开大。把他打死之后，苏浩安才看向他，假惺惺地冒出了一句： 哎，你是卡了还是怎么？怎么这么菜啊？ 话没说完，就卡在了喉咙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瞬间，苏浩安有些说不出话来。桑延正低着头，沉默地看着手上的游戏手柄，却又不像是在看这个东西。他似乎走了神，身子微微下弯，看上去又显得紧绷，像一个静止的画面，又像是一条快绷到极限的弓弦。苏浩安从初中开始认识他，从认识的第一面起，桑延就一直是一副轻视傲物的模样。他眼高于顶，过得旁若无人，不在意任何人，也看不上任何东西。可在那一瞬，苏浩安莫名有了一种错觉，桑延的一身傲骨好像被人打碎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